Part 2. Listen and respond. A. Listen for the hint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below. 一，我去他的店吃小碗的牛肉面。这个小姐吃大碗的还是小碗的牛肉面？ A. 小的。 B. 大的。二， 我觉得臭豆腐有一点辣，牛肉面太辣了。 这个先生觉得臭豆腐怎么样？ A. 太辣了。 B. 有一点辣。三，那碗牛肉面，牛肉好吃，可是汤不好喝。这个小姐觉得牛肉好吃不好吃？ A. 好吃。 B. 不好吃。四， 那家餐厅很有名，菜也很好吃。 这个先生觉得那家餐厅怎么样？ A. 很有名。 B. 没有名。五，我爸爸甜点做得不错。这个小姐说她爸爸甜点做得怎么样？ A. 不错。 B. 不好。